众生与平等，运气中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一首 rap 歌由黄毓民先生主唱的 rap 歌就开始了我们今 天那首其实是将我在立法会答问大会糟质这个梁振英咁就製作成為一個咁嘅競選廣告啦。幾時幾時幾時死？幾時 嗰隻歌叫咩名啊？ 冇歌嘅咩歌嚟嘅？呢個大佬，呢啲係聲效。 哦 ，OK， 應該正確嚟講叫聲效。咁但係過癮啊嘛，係咪？咁所以希望大家幫手推。OK， 幾時幾時幾時幾時死？係咪？嗱，其實咧最近咧，自從阿盤菜整咗個雞，全部都係雞之後咧，跟住咧就根，全部都根，全部都係根，陳雲根。對上一個禮拜港島區嗰個競選擂台，呢個141就喺度，以為執到寶就嚼呢個鄭錦滿，永續基本法啊，咁啊即係同民建聯、工聯會冇分別，佢哋話永續基本法咩？係咪？咁我都費事講，屌你！即係我提前問制憲嘅時候，你陳志全同陳偉業都唔夠膽唔投贊成票，嗰、那個就係永續基本法啦。阿劉家雄先生 ，OK， 好啦，而家咧，屌你民主黨又跟，係嘛？黃碧雲嘅選舉單張永續一國兩制啊！呢、這個唔要一國一制，要永續一國兩制，跟住公民黨嘅陳淑莊嘅入屋文宣係嘛？又係永續一國兩制2047。嘅即係呢個地契問題等等，呢啲係陳雲2015年自己寫咗篇文章登喺《紐約時報》，已經係講啦。我哋全民制憲呢、這個所謂公投制憲啊，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實現真正港人治港啊，就係、是、永續基本法啊。咁陳雲亦都解釋咗好多，咁喺佢喺選舉論壇第一次嘅新東選舉論壇都有講到，而家大家一路跟。根全部都是根，系咪鸡？全部都是鸡，系嘛？咁所以我哋呢个构想咧，食几时几时几时几时死啊？咁样嚟啦。 哦 ，OK， 又有典故咁，咪有个来源啊，话俾你听啊嘛。咁其实呢个都是竞选广告嚟嘅，系嘛？咁因为我啲即系竞选团队就认为咧，即系我喺九西咧，其实我哋做咗八年咧，都有政绩嘅，系嘛？咁但系呢、這個政績即係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梁振英上台之後，嚼呢個梁振英啊嘛，係咪？咁當然有啲人話啊，你即係呢、這個所謂政績啊，全世界有人都喺度喐梁振英噶啦，咁啊有某力量話，屌你，我哋係梁振英嘅眼中釘，因為我哋拉布咁，佢哋而家個個當拉布係政績嚟嘅，係咪？咁我講過好多次，拉布真正成功係得兩次嘅啫喎，係嘛？如果計埋梁家騮呢次，咪三次啦。一次係五先十四局，一次係版權條例，版權條例因為時間已經頂唔順啦。OK， 咁嗰個咧就因為有泛民響應啊，咁梁家騮呢個咧就因為係會期嘅最後一個月，係嘛？咁啊後來嗰啲泛民主派咧又即係。炸傻扮懵，佢響鐘啊，全部唔喺度，咁又留個會，咁樣搞掂咗佢啫嘛。真正係成功嘅係三次，其他嗰啲拉布都係叫夠拉。你而家社民連人民力量行出嚟話自己拉布成功，你成功過邊次呢？社民一次都未試過成功，係咪？人民力量2012年嗰次係成功，因為有我份。OK， 冇我份之後，啲拉布全部都係夠拉。拉布就唔係淨係響鐘， 有人在個選舉論壇話：屌我不拉布，唔參加響鐘。我屌你，我已經唔喺你一響鐘，我唔在場就已經有幫你拖噶啦，大佬，係咪？仲有響鐘就代表你唔撚識講嘢，你又靠響鐘，係咪？屌你！我哋提903條修正案係版權條例，我而家話俾你聽，呢903條修正案全部係同個政府一路喺度喺個法案委員會，大家你來我往，你來我往，我足足喺法案委員會拖咗佢兩三個月嘅，先至令到呢條條例上大會嘅，我哋都未認屎認屁，你咯，冇拉布成功，係咪先？如果唔係我喺法案委員會拖咗佢兩三個月，大會延遲攞上，而壓而擳住後邊嗰啲重要議案上唔到，政府都唔肯收翻啦，啱唔啱啊？但我哋都冇行出嚟認屎認屁，唔係好似你屌你咁嘅人民力量、社民連兩國咁咁撚無恥，行出嚟話自己拉布成功係咪？屌你啫！你冇我喺版權條例法案委員會拖佢幾個月係咪？仲提903條修正案，你先如夢初醒。你陳志全有冇提過修正案啊？係留撚尾先至由嗰啲鍵盤戰線俾一兩條你去提嘅啫，話俾你聽。梁國雄有冇提過修正案啊？版權條例係咪？即係話而家到咗選舉同你講呢啲嘢，就好似喺度鬱鳩你。不過你同我唔同選區，啱唔啱啊？係咪？你吳文遠喺個選舉論壇大大聲，不過我費撚時鬱你，見你係晚輩係咪？你認為馬宇生唔夠班？馬宇生私心過你啦，話俾你聽，真係係咪？馬宇生幫長毛做地區工作嘅時候，你都未翻嚟香港。OK， 2010年你先蒲頭五區公投嘅時候先見到你。我又好想識你，係嘛？嗰陣時我哋搬地方揾，叫你去揾，係咪？不過佢都識收斂，佢喺個論壇度都一句起兩句止啫，係咪？我又唔撚想回應佢嘅呢啲人，係咪？廢人係嘛？嘥氣。咁但係咧，呢啲有得作嘅咩？冇得作噶嘛？唔係你屌你咪真係啊喺個選舉論壇喺度吹咁就得噶嘛？係嘛？唔係你啲文宣喺度吹就得噶啦？咩咩堅抗爭、敢抗命就得噶嘛？係嘛？唔係講噶嘛？係嘛？要做噶嘛？係嘛？拉布最緊要就是要提好多修正案，而要言之有物，係嘛？咁先叫拉布。淨係靠響鐘嗰、那個就唔係叫拉布，嗰個基本上就係即係代表你無能，係嘛？嗱，今日有個即係新鮮熱辣嘅題目要講嘅，就係嗱呢個國所謂港獨啊呢個議題咧。即係已經由一個偽命題就變成一個 真命題啊！ 一個真命題係嘛？咁而家搞到有啲中學生咧，即係中學嘅學生組織咧，都話即係喺學校裏邊要討論港獨，跟住咧呢個教育局就發癲啦！唔得啊！跟住又話呢個中國教育局又出聲係嘛？關你中國教育局咩事咧？請問 教育部咁樣？ 中國教育部關你中國教育部咩事咧？屌你咩？你冇睇《基本法》22条嘅咩？系嘛？关你乜嘢事？系嘛？好啦，跟住有个全国政协，亦都系御用大律，唔系呢个资深大律师胡汉清就话，佢系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嚟嘅啊。佢话煽动港独系刑事罪行，促请政府同埋律政司尽快宣布推动港独为非法行为，否则会危害法治社会，同埋要宣布咧。呢、这、一個香港民族黨係一個非法組織，係嘛？屌你做乜撚嘢資深大律師啊！你翻屋企瞓覺啦！你胡漢清，而家有邊一條法律話呢一個提出港獨主張嘅叫做煽動港獨咧？請問《基本法》23条你係未立法係嘛？而而家呢個所謂港獨仲係一個言論自由嘅層次。并无着手行动，系咪？有着手行动咩？而家香港民族党点样叫非法组织啊？系咪？屌你！你注册你唔肯俾佢注册，而家系咪叫非法组织咧？系咪？即系话，如果系非法组织，系边一种嘅非法组织？然后有边一条法例话，如果你宣布咗佢非法组织，跟住你就要拉佢咧？屌你乜捻嘢资深大律师啊你！只是懂擦鞋，是吧？ 屌你乜垃圾嚟嘅，我话俾你听，基本上系噏呢啲嘢，唯恐天下不乱，惊香港唔捻死，系咪？嗱，我喺呢度申报，我同胡汉卿好捻老友嘅，我而家话俾你听，所谓老友也者，大家系识咗好捻多年，系嘛？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有来有往嘅 ，OK？ 但系我鄙视呢个人，你而家系唯恐天下不乱。你將港獨的偽命題變成真命題了嘛，現在你王振民那些沒辦法，你共產黨共幹是吧，狗口長不出象牙，你要說這些東西，又不准入學校，在街不准說啊，笨柒。我又要說，我不贊成港獨的、okay? 但是我要捍衛港獨的言論自由，捍衛主張港獨的自由、okay? 這個是言論自由來的嘛，即是等于我们记不记得1997年我们办份杂志《癫狗周刊》十月出版，封面就是什么呢？国民党不举黄毓民扯旗，入面还摄一支中华民国的国旗。我们那个立场很清楚，在97之前香港人有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自由，亦都有人可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自由，这个是言论自由。好啦，到你收翻香港，你就话你制造两个中国唔捻得，系嘛？都系分离主义，呢、這个同主张港独冇分别嘅，啱唔啱啊？系咪同主张港独冇分别先？你而家都系讲喂一个中国啊嘛，咁点可以俾你喺香港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啊？咁系咪制造两个中国啦？我出呢本杂志系以身试法，睇你喐唔喐我，结果咪冇喐。因为那个是言论自由的层次，是你国民党这么戆鸠不够胆在街上挂旗而已嘛，是不是？所以我那个杂志才叫做国民党不举黄毓民扯旗，就是这样来的。我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跟叶刘淑仪，应该01定02，香港大学中山广场 02、03左右， 02一起讲这个23条。我拿这一本杂志给阿叶太太，她当时做保安局长，我说这样会不会犯法啊？会不会即是说她有一个煽动刊物的什么二十三条那里，你明白吗？我说会不会触犯这个即是国家安全法，你们现在要立法这一条煽动刊物啊，算不算？她说你这些这么低俗猥亵，我你真系心邪喎！屌你真系狗悍、狗狂、狗狂！屌你老母所以心邪，我不举扯旗，佢唔知谂到边度去， 佢一谂就系嗰啲嘢。 我最记得嘅同阿叶刘淑仪，我嗰阵时系连续城大我有同佢辩论，中大我有辩论，同佢辩论，港大 你遗留咗一个细节啦，就当其时咧，两个大副黑超 系。嗰次是在中大的时候，他带副黑超的、中大那次好像、我跟他同台三间大学、我都记得的，现在讲的是14年前、okay? 所以他、我记得我入了立法会那年，他又在那里那年，他又说嘿，我是被你搞定的嘛、就是因为23条，所以搞到 要做立法会咯、不是，这叫做冤家路窄，即係如果你當年你唔係搞到佢，即係廿三條過唔到咧，佢又唔會做立法會喎，係嘛？咁跟住咧，如果你唔係之後嘅事情咧，你又唔會做立法會喎，係嘛？咁啊，結果大家都喺立法會度，係咪？ 唔係你胡漢卿咧，呢啲真係好離譜嘅，係咪？佢話咧，未有定調港獨為非法行為前，政府要求學校禁止討論港獨係不合理，但係並無任何前提讓學生討論。咁又話律政司應該要幾簡單指引，就唔應該等選舉主任同老師作法律判斷。咁呢個講法就好似啊，我都尊重法律，但係另外翻一方面就話普通法有煽動罪，如危害國家安全係首要罪行之一，屬刑事罪。咁就叫律政司盡快宣布組織，好似呢個香港民進黨為非法組織，將事件定性為非法，即係律政司一面之前就得啦，佢判斷就得啦。咁你咪自打嘴巴，你胡漢卿乜撚嘢資深大律師啊你？法盲嚟嘅呢啲系，系咪？一方面就话未定调港独为非法行为，定调嘅咩？嗰、那个系法律嚟噶嘛，唔系调子啊嘛。定调嘅意思即系话由一啲行政单位或者政治上边去定调，但系你话法律噶嘛？嗱，你而家话哦， 主張港獨是違反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不可分離一部分，咁啊第一條，咁你違反呢條，咁你咪去立法啦。違憲唔等於違法噶嘛，啱唔啱啊？更何況係咪違憲都仲有排拗，都要釋憲，即係話普通法。你呢頭講香港係普通法，普通法嘅國家或者地區解釋法律嘅機構係法院，唔係國會，唔係議會。你老母159條解釋基本法喺人大常委會，即係嗰個國會，但嗰個其實即係共產黨嘅橡皮圖章啦，係咪？咁但係佢性質上佢都係一個立法機關，係嘛？個法律解釋權立法又係佢，解釋法律又係佢，呢個唔係普通法啊嘛。香港就係解釋法律喺法院啊嘛，美國又係解釋法律喺法院啊嘛。英國又是解釋法律在法院嘛，台灣都是的，是不是由法院去最高法院去解釋憲法的，不是由這個立法院去解釋這個憲法的，是不是？當初講159條的時候，我自己我都歷歷在目，我寫過一本書叫《香港基本法研究》的，90年這個基本法頒布之後，我們經歷了一個徵求意見稿、基本法草案兩個階段，有很多討論會，那時候有很多人都關心那個法律解釋權誰屬的問題，是吧？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爭議，就是香港是要維持那個普通法。那好了，大陸就不是的，是吧？解釋法律是他，立法是他，那於是做了一個折衷，一個妥協，所以在159條第一款裡面說得很清楚，這個法律的解釋權是屬於人大常委會，第一款。第二款就是這個法律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是什麼呢？就是國防，因為國防外交、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關係那些，如果這些案件去到終審法院的時候牽涉到這個部分的話，在終審之前，這個終審法院得提請人大釋法。除了這樣之外，其他那些法律的解釋都是屬於終審法院，那這個就做了一個所謂折衷妥協，是不是？那它有個時代背景的，80年代中草擬基本法的時候，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有史以來最開明的時代，胡耀邦做總書記，是不是？這個趙紫陽做總理，到胡耀邦落咗台，即係反自由化，胡耀邦落咗台，咁就趙紫陽做呢、這、一個總書記，然後國務院總理就李鵬，就咁樣嚟嘅 ，OK， 咁跟住就八九，咁啊趙紫陽就撲街啦，係嘛，就咁咯，咁跟住九零年就頒布呢一個基本法啦，咁仲有好嘢，成部基本法佢入。相當多的部分的條文是基於中國聯合、中英聯合聲明的，大佬。所以即係英國人所堅持的條文，大家其實在這160條條文裏面可以找到出來的。然後有些是中國特色的，包括第一條、第十二條、第159條，係嘛？第158條修改憲法，唔係第一百 ，sorry， 頭先我講釋法158條，159條是修改基本法，係嘛？修改基本法，嗱158条咧就系折衷嘅结果，妥协折衷嘅结果，关于解释基本法嘅，系咪？但系159条咧系关于修宪嘅，而家佢就出嚟讲修改基本法就唔可以违反159条第四款，即系中央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同埋政策，呢个系针对我哋叶普成提出嘅呢个所谓修改基本法。我哋提出呢个所谓。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永續基本法，講2047，即是第二次香港前途問題，我們提出我們的願景和具體解決的方案，被人笑，是不是？現在就被人跟，是吧？因為其實這個就是英文叫做 agenda setting， 我們是有遠見，因為未來這十年八年大家都要討論2047的問題了，我們提了出來先。今次去參加選舉，整個選舉那個操作 整個理念的基礎就是這件事嘛。現在越講開始的人就越明白，是不是？你就是通過一個選舉工程的推動，慢慢令到大家明白這個所謂2047的問題，就是這樣來的而已。屌你，我們有什麼機心而已，是不是？有什麼個人的考慮而已，成功就成功咯，不成功就看下一代大家繼續去努力咯，是不是？這個是真的，又是那句嘛，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但開風氣不為師，自覺覺他成日講的了，我這些講的口都臭了，事實上就是這樣，是不是？事實上就是這樣而已嘛，是不是？我永續基本法是這樣，這麼撚膚淺的人你走去跟他辯論，在這個選舉論壇只有三四分鐘，你怎麼跟他講這些事情，對不對？嘥嘅事講佢都唔明白，佢一句質埋你啊！永續基本法咪即係你繼續呢個中共嘅憲政體制，肯定佢咁你同工聯會啊、民建聯冇分別，咁你而家屌你諗乜參加選舉，你都係體制內噶啦，傻仔係咪？白撚痴呢啲係係咪？所以即係上天啊對我好眷顧嘅，呢啲人神早就我已經發現就離開佢，咁所以冇嘢啦，咪孭撚住呢啲包袱到而家就真係仆街。嗱，呢一個所謂律政司要律政司盡快宣布港獨屬於違法咧，呢一個講法係非常之荒謬嘅。即係律政司係有權去宣布任何一個組織係犯法，你基於咩法律先？乜我真係有機會見到胡漢青，我真係想問佢喎，係咪啊？屌你基於咩法律咧？係咪？即係平時我哋同佢食飯就唔係好講政治噶啦，大家嚇識咗幾十年嘅朋友係咪？屌你咪成日噏撚埋呢啲嘢，真係唔想唔喐你都唔得係咪？咁啊又少個朋友噶啦而家係咪？佢聽到就係咪？屌你啊！佢聽唔到都有人 send 俾佢噶啦，我話俾你聽，係咪？真係嘥氣。即係所以我哋就係永遠都係屌你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就係咁解係咪？咁關於即係呢個所謂。港獨是不是屬於違法，這個組織、啊、香港民族黨是不是非法組織，香港民族黨是即時有回應啦，陳浩天很快的，是不是？那他回應呢就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看看啦，他說就中國政協，那當然就是似胡漢青啦，要求將香港民族黨列為非法組織的回應。那其實這個所謂中國政協呢，他是全國政協就兼這個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這個基本法研究中心就是香港的機構來的，那是不是共產黨給錢我就不知道，但他本身呢胡漢青呢就很出名的一個資深大律師、曾幾何時有人認為他有機會做律政司司長的、這個呢民族黨的回應就是這樣的，香港民族黨自成立以來呢就屢受港共殖民政府和中國政府滋擾，促請敝黨的成立呢，其實我想勸他們不要常用敝黨，本黨就可以了，有些氣魄才行，敝什麼東西而已，本黨一直以推動香港獨立為己任， 你這樣不是喎，我還有我黨， 我黨又可以， 我黨就是共產黨的講法， 我黨 你說以前 本黨作為本黨的最忠誠，不要用敝黨，有些氣魄才行，敝什麼呢，是不 是？那就是見到國之後才說， 對啦，就是啊，令港共政府如坐針尖，隨之而後快，敝黨一直以推動香港獨立為己任，過去五個月透過街站文宣及大眾傳播媒體不斷宣揚香港獨立之理念、最終出城百院有什麼什麼，你不說了，講他後面的回應，他說事至此香港獨立已非個人可以阻止，更非一國之力可以逆轉，敝黨出請港共殖民政府立即刊憲定性香港民族黨為非法組織並拘捕全數成員，親自施為一國兩制所謂自治偽裝獨立之勢，浩浩雙雙已成歷史潮流，近日不少中學生響應敝黨呼籲，紛紛成立推動香港獨立關注組，對抗港共殖民政府的赤化教育，香港民族黨再次重申敝黨勢必完成令香港永遠分離中國之歷史使命，無懼殖民爪牙，向北京緊急提案，即使今日敝黨全員果真被拘禁於牢獄之中，亦絕不能壓制獨立思想，往後莘莘學子定必前仆後繼或前赴後繼、繼承我等夙願， 將香港獨立成為歷史事實，香港民族終必脫離中國殖民迫害。啊，咁呢個就係回應啦，即係話你話我非法組織，你拉曬我啦，拉曬我哋啦，係咪？我哋都唔驚，咁咁啊呢啲有啲氣魄，係咪？咁但係你呢一個特區政府敢唔敢咁做咧？你估 唔敢？ 點解咧？ 喂，我淨係即係冇人講嗰樣嘢。香港而家戒嚴咪得咯，唔使講法律噶，緊急狀態咪拉 Q 曬咯。 緊急狀態都唔拉得㗎，除非你觸犯戒嚴令啫嘛。 唔係嗰陣時，你記得封嗰啲報紙啊，《田豐日報》啊。 封報紙佢有法例㗎嘛，佢都係根據嗰啲法例，嗰啲法例佢唔用㗎嘛。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公安條例有一條 啊？ 即係呢一個報刊，如果 散播手假消息， 散播呢個即係虛假消息，令到公眾 恐慌， 恐慌，屌你就自罪噶啦！就係咁樣嚟。 我哋呢度有呢個條件噶，我哋 就係咁樣嚟噶嘛。發布呢個虛假消息，引起公眾恐慌，即係違反呢個公安條例啊！嗰陣時嘅公安條例有呢條嘅，針對報刊嘅，後尾取消咗呢一條啊嘛，係咪？呢、這個咪就係用呢一條嚟拉嗰啲《田豐日報》啊，拉嗰扎係咪潘懷偉啊呢一班係咪？ 綠好似係咪紅綠啊？仲有 紅綠冇，梗係冇啦。田豐， 田豐啊， 香港夜報， 啊、香港夜報， 即係胡大洲。而家講呢啲全部個個都唔識㗎啦，上 Google search 啦。OK， 我講你唔識 ，Google search 講完。 唔係，我就提翻呢樣嘢，就做個對比咯。當年港英就好快嘅， 就係用呢條啦， 搞掂你，即刻搞掂你。咁西 Q 好似嚟而家咁咩？咁你而家咁做唔到，因為你流咯，你冇料到咯。 唔係而家民主黨漏你拉佢啊？ 嚇， 係咪啊？漏你拉佢而家係，咁你死未？系嘛？所以即系呢一个政府都系呢、這个梁振英都系扑街嚟噶啦！呢、這个啊，所以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再播。 佢几时死啊？ 几时死嗰段片？ 天可怜见，香港何其不幸，出咗个卖港贼689，卖港贼689，卖港贼689，三年前。本籍喺呢度痛斥689，冇誠信，中意講大話，係一個人格卑下嘅人，根本就冇資格去治香港。賣港賊689，賣港賊689。三年幾以來，道行逆施，天怒人怨，神憎鬼厭，但係佢不但不知愧恥，仲要挨黐必報以鬥爭為樂。賣港賊賣港賊689，我的問題就是點解佢翻親大陸都要唱衰香港？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佢就叫我問佢一個問題，就係問佢幾時死啊？賣港賊689，賣港賊689，唱衰香港689，幾時死啊？689先生。你的僭建问题不是单纯的僭建问题，而是公开向市民讲大话。你隐瞒僭建这个事实，卖港贼689，卖港贼689，唱衰香港689，几时死啊？几时死啊？几时死啊？689，你是一个。讲大话冇诚信，品格好卑下嘅人。賣港贼689，几时死啊？689。我嘅问题系，你识正体字嘅，你唔系净系识残体字噶系咪？个丑字几多画啊？正体答我。賣港贼689，賣港贼689，唱衰香港689，几时死啊？我而家嘅問題係，作為一個小圈子產生嘅所謂行政長官，你控制幾萬億嘅財政儲備同埋外匯基金，統領十幾萬嘅公務。 請問議員， 你嘅人格咁卑下，你連個醜字你都唔知，你仲唔立即鞠躬下台？賣港賊689，幾時死啊？幾時死啊？几时死啊？我的问题是，他做了这么多丑事， 人格咁卑下，仲有咩顏面去管治香港？係咪應該立即下台？唱衰香港，几时死啊？赖港，几时死啊？